3045-8501-3045。来关注路况，目前南部城区南三环木樨园桥到分钟寺桥西向东，北部城区北二环东段西向东，西段东向西，北五环东段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哎，我今天声音 怎么劈叉了呢？ 对，我希望是出来一个童声啊，但是没有想到一出来，这是变成了一个姥姥的声音。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今天打招呼方式是不是应该变一下？就用什么 ？Hello。非要这样吓唬大家吗？ 好了好了好了，下班快乐了，周五了，终于到了休息的时间了。 对，这是2018年的3月30号的星期五的下班的路上，欢迎你依然选择收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现在我们正在等待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啊，或者说大家期盼已久的一个 一位嘉宾， 对，就是，两位嘉宾， 对，我要偷偷的给各位剧透一下，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白杰 FM 的话，先抓紧时间关注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的有一篇推送就知道了。 对，所以今天其实大家是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来听到最幼稚的白杰的， 是 因为我要试图找到跟他对话的一个节奏。 对， 所以今天你看从这个造型穿着上面来讲的话，相当的考究，有没有？ 对， 啊， 对，所以等一下我要 hold 住两个小孩是吗？ 就是很担心他一见面我叫我的第一句应该是什么什么大叔，叔叔呀，什么大爷之类的， 很有可能啊。 哎呀，别啊，我很期盼他叫一声哥哥 啊。 哎，有没有有没有啊， 我们先大声喊出 goodbye work 好吧， 来先送一首歌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以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将会是一期充满爱的节目哈。我也期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来，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静静聆听我们的今天特别版的娱乐最王牌。 我们来等等看他们是谁。 想给朋友打一个电话，不知道他现在哪个幼稚园。老师说今天是星期天，新书包新玩具要过儿童节。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笑，对我唱，对我没烦恼。 知道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一件事情是、 啊、 对，就在我们在放这首大朋友小朋友的时候，然后 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来了， 对，小朋友很现在就他刚才看着我的时候感觉像看一个大猩猩一样， 吃惊到了，就是有一种哎来到动物园的感觉， 有点被吓到了是不是。 Hello， 嗨， 你还好吗？ 欢迎你来到宇宙飞船，我是船长。 对，今天要坐上船长的船咯、你要跟我说话吗？ Hello， 我说他是船长， 他是船 长， 那我是谁？ 你是肉质版的船长， 好，我是怪兽，对不对？ 怪兽， 怪兽哇！ 所以说今天我听到这个童声，哇，好俊的呢。 这一上来我就已经被定义了吗？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嗯哼同学，还有火线。 打招呼的方式都是嗯哼。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就在刚才的那一瞬间，我有种被电到的感觉。 怎样？ 因为他坐在我正对面，你知道吗？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哎， 然后一言不发。 他看着你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你发现了吗？来，再看我一下。嘿 ，Hello， 我像怪兽吗？我真 怪兽。 Hello， 我是怪兽。 要打小怪兽。 哎，今天的节目真的有意思。 我说怪兽就是怪兽。 我就是怪兽，好吧？那你是什么？你想好自己的角色，想清楚。 换一个话题。 就是他会 Q 别人，你知道吗？ 对，好、欢迎一下霍思燕，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霍思燕， 对， 我是嗯哼的妈咪。 哎， 是谁呀？ 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你要像所有现在所，你知道现在有好多人都在听你的声音啊。你知道吗？外面开着车的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现在都在 爷爷奶奶都在听你的声音。你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不要， 就是酷酷的说不要、 哎， 因为有很多朋友就很好奇一个问题。我们昨天抛出了一个小短文，就说预告了一下，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会来到嗯哼还有霍思燕、 哎， 让大家就提问一个问题啊。然后有朋友说，想问 我不提问， 想问嗯哼，如果给你有一个啊哈的妹妹或者弟弟，你要吗？ 要吗？ 不摇， 不摇， 就是外星话吗？ 请问这是哪里的口音？哪里的方言呢？ 我在想，这是一个 不摇， 对对，是一个舞蹈还是什么？ 这是一个外国人说 不摇不摇 中文。 那我们别人来提你，向你提问好不好？好不好？ 你说好的。 你来回答我们一些问题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我不回答，想回自己回呗。 你看，这就是孩子的天真乖张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真实的聆听一下小孩的心声。 这样，我们让大家也抛一些问题出来。如果你们想问一些有趣的问题，现在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只要把你们的问题发来，一定要加一个手机号，因为有可能我们稍后会有一个现场的 call in 单元，然后我们来现场。在电波当中一起来聊聊天儿，通通话，好不好？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白给白块呢，就要换身成这个童言无忌的版本了。 哎，你有没有练？昨天那个绕口令有没有练过？ 啊、 你还记得吗？那个绕口令有没有练过？ 哪个绕口令吗？ 四是四，十是十，会吗？ 你说我会的很多。 你 那不行吧？ 这是音效吗？ 你知道，就是今天坐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现在都很好奇老白今天该怎么对话。 我现在有点这个，就是想变身了啊。 对，那等会你要跟他一起喊吗？就啊，记得吗？ 哎，是这样， 耳朵都聋了。 你现在有一个绕口令的指令，然后我们现在直播间就变飞船。 我就不让。 那我们 rap 一下好不好？先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一起来 rap 好不好？ 试一试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然后呢来个小小的挑战时间好不好、 嗯、 来请你听首歌。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 们真的有一点烦心，是太阳公公他老人家给了我信心，妈咪把我送进校门还是抱得使劲的亲，妈说放心放心再会有你的雨衣。 这孩子有灵气， 长大了有志气， 不冲人发脾气， 吃饭时有霸气， 对朋友讲义气， 遇难时有骨气， 虽学习不咋地， 学习还是很争气。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漫画的表弟，开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因为听说他的职权范围只有这里。 每天能看见哦爸妈的笑脸，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美丽的画面靠我们去实现，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 这样吧，我们现在请这个艾科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好不好、这个 是四十是十是这个吗？ 对，来来来啊， 不是，我觉得今天你在我面前发挥的还挺好的，是你的， 你先来一遍好不好？ 听话肥的那个 到停，好， 你要比赛了是吗？ 我说我以前在学校已经听过这个，我都听腻了。 那你会那个红鲤鱼绿鲤鱼驴吗？ 你想一想， 哎， 这个会不会？ 这问题是什么？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鱼， 就是三个小动物齐聚一堂， 好不好？一个一红鲤鱼。 好吧，开始。 三二一，开始。 红鲤鱼。 红鲤鱼。 与绿鲤鱼。 与驴。 你知道他露出八颗牙齿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孩子的天。 他在想说我们创造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 快点叫我出去。 嗯，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存在特别的可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取代了我的位置。 对， 音效。 哎，你不是会一些绕口令吗？你说一个你会的好了。 对， 你先说呀。 好，我先说一个。 好， 那 花凤凰粉凤凰，凤凰飞上粉红墙，粉红墙上画凤凰。 Yeah, 哎， 厉害 了，厉害了。 哎，这个和我刚才我下午那个版本不一样啊。 我先说一个，好， 来，我来一个。 好， 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 好厉害。Yeah. 你来， 我呢是机电专业的。开玩笑，开玩笑。 好了， 我来刚才那个红鲤鱼绿鲤鱼驴。 哎呀，这换一个新的两个。 那我 换一个， 那这样吧，我换一个那个 啊， 我不太擅长的， 那 黑化肥会发灰，灰化肥会发黑， 啊，这个好难呀， 这是我说的， 你说一个快， 我不说，上回不是教了你吗？ 哎， 忘了， 那你教教我吧。 黑化肥会发黑，黑灰化肥会发黑， 到底 灰化肥，肥化 黑灰化肥， 我都能听懂了，你怎么听懂啊？ 那到底怎么说的、 你来一遍呗。 我不来。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对不对？ 对。 嗯， 对。但如果我说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耶 耶， 你讲一个。 这是什么问题啊？ 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发来信息。 嗯，我们的这个 FM974 这个娱乐最王牌节目到现在啊，就是 节目今天好像还挺对不起听众朋友。 没有，我觉得特别好。就遇到了，我现在一脑门的汗，你知道吗？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你刚才那个会说的，我记得你听你说过，当时妈妈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要不要今天给姐姐跟哥哥 说？我不说。 那你给我区分一下，什么是你是翅膀，我是精灵，好不好？ 这个也不说。 为什么呀？你是分不清你和我是吗？ 哎，来一段好不好？这样我们听一下这个。 到底谁是翅膀，谁是精灵啊？ 对， 你能向妈妈说话吗？哎，你这样扶着来，你这样扶着。 喂喂喂。把歌放起来吧。 我的超能力是 baby。 我的超能力是 baby。 为你长出萤火森林。 我为你长出人火森林。 把我字去掉。为你长出萤火森林。来，一二三。 为你长出萤火森林。 我为你长出萤火森林。 不要说我，为你长出萤火森林。为你长出萤火森林。 我为你 长出萤火森林。 给你长出萤火森林。 我的超能力是 baby。 我的超能力是 baby。 牵你的手，我才不怕。 我牵你的手，我才不怕。 牵你的手， 我牵你的手。 没有我字儿，把我字儿去掉。牵你的手， 我 牵。没有我，牵。没有，别说我，牵。 牵 你的手，我才不怕。 我牵你的手，我才不怕。 你是翅膀，我是精灵。你是翅膀，我是精灵。 我是翅膀。 你是翅膀，你是翅膀，我是精灵。 我是翅膀，你是精灵。 我是翅膀，你是精灵。 我是翅膀，你是精灵。 你是翅膀，你是。 你 是翅膀，我是精灵。 我是。 精灵不是 你是翅膀，我是精灵。 这挺好的吗？ 对啊，不是会说吗？ 厉害了，今天真是厉害了。 所以我们其实本来想就是两个大人很无聊恶搞一下，你知道吗？想 哎，你要去哪里？ 嗯哼， 哎，你要去哪里？ 你我到底能不能分清楚？ 哎，今天我们的电台节目是个真人秀，你知道吗？ 是，我觉得这样还挺有意思的，有没有？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有史以来听到娱乐最王牌最那个。无法把控的一期。 哎，这个小朋友说一下，大荷花碗里面扣着一只大活花蛤蟆。 你们这样进来的吗？ 对，我跟你说，你看这个是飞船，这里面是一个内部的飞船的内部。 我偷偷要给大家做一下旁白，因为现在老白现在化身了一个小朋友，一个大朋友带着一个小朋友。 什么时候我把这个墨镜戴上的时候，咱们的飞船就要起飞了。 对， 真的。你不相信？你要不要试一下？没有骗到。好， 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俩本来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让妈妈来说两句话吧。 哎 ，Hello， 跟妈妈对话还是我们成人之间对话？ 哎，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俩平时交流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对， 就是你们俩平常对话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戴上，求你了。 哦，他是喜欢你戴墨镜的。 戴不行，戴上我们宇宙飞船就要起飞了。稍等一下，好不好？我们要预备一下，好吗？你们平常是怎么交流的？我特别好奇。 可以等我们到站再说吧。 你平时都跟妈妈常常说什么话呀？ 对 呀、 啊，你们都是怎么聊天的？ 我爱你。 除了我爱你， 这么快就表白了？ 还有什么呢？ 只有……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你觉得妈妈和对面的这个姐姐谁比较漂亮？ 妈妈。 毫无悬念的，你知道吗 ？OK， 好吗？ 我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山竹、奶奶还有妈妈谁最漂亮？ 妈妈。 毫无悬念了。 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悬念。不过没关系啊，我觉得大家有一些新鲜的问题可以问的哈。别忘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加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杨俊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手拉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 了，我已经跟他商量好了。嗯，就是他完成三个挑战，然后我答应他把这个墨镜戴上，也不知道这个墨镜 我来帮你戴可以啊？ 可以啊，那你先完成挑战好不好？第一个挑战开始。 我会给你戴反的， 你要戴在我的后脑勺上吗？那你看的是我的后脑勺，好不好？戴反呀、啊？ 对。 那你先从第一个挑战开始，好不好？ 好吧， 来吧。我看你会不会。 水瓦飞。 然后呢？ 然后呢？ 忘了。好， 下一段。 没有下一段，你还没有完成呢。 重新说一次。 这眼镜腿都没戴在我脸上呢。 化肥，肥化肥。 人呢？ 下去了。突然之间消失不见的。 Hello。 来， 我 给你坐好。 挑战完成了一句。 哎、坐妈妈腿上吧。 有人说嗯哼来了，我的天哪。 对。 啊哈。 所以今天我们打招呼的方式都是嗯哼。 哎 啊哈。 你说。 好吧，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好了，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 我特别想让大家现在看一下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 对 ，FM 97.4， 他在不停地从椅子上掉在地上。 这要是有一棵树，我估计今儿都能爬上去。我跟你说， 太淘气了。 对，哎， 谢谢你们贴心的给他准备了一个安全座椅。现在此时此刻呢，恒是坐在一个椅子上、哎，上面落了一个安全座椅。而这两个东西呢，它常常会分开，恒就会常常从上面滑落下来。但是，他并没有不开心、 哎、啊。 第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还没有完成， 是给我拆台吗？ 第一个挑战不是 对你把你刚才说那绕口令说一个全一点的 好不好？ 不摇， 让大家 那行了， 你说的有多么的不标准。 那你如果你不完成这个挑战的话，墨镜也没有办法戴在我的脸上。 好吧， 好不好？我就没有办法变成超人了。我今天你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超人。我告诉你了，这个墨镜不戴上，我这个没有办法变身。好吧， 你能变身呀？能变成什么样的？ 一个人怎么能变？ 那你要先试试。 慢哦， 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 我才不想接。 那你要试试啊。 对呀、 啊、对不对？ 第一个任务都没完成， 你敢不敢？ 我才也就那么回事儿。 好了，我俩今天变得很幼稚好吗？ 我就说了，你们来听的是史上最幼稚的一期，我们的对我的节目，对不对啊？这期节目回头可以 copy 下来， 不是 copy 下来删掉好吗？好了，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有意思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话要打通了，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帮到我。来来来， Hello哎，我们来听听看这是谁。 Hello， 琪琪找你的电话。 Hello， 儿芬，我是你的粉丝。 嗯哼，哎，有人 上线了耶！ 哎，有人跟你说话，你快跟他说话。 Hello， 嗯哼， 没有人， 没有人，那我是什么？ 大怪兽。 都是怪兽。 大怪兽， 我也是怪兽。 好可爱呀。好可爱啊！我想问嗯哼啊，就是你不是特别，你好像会游泳，对不对？ 不会， 你不会啊？那你在节目里边不是说你游泳特别厉害吗？ 不会， 你是迷之口音。那你会什么呀？ 什么都不会。 好了，周老师，你说三遍。 我只会几件事情，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什么事情也不会。 什么事情也不会。 哎， 怎么办？哎， 怎么办呢？ 这位好朋友，嘿。你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嘛，就是他会不会游泳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我想特别想知道我们会什么样的姿势的那个游泳。 啊，会什么样姿势的游泳？ 快点快点救我出去。 你看明显你的 掉 动 水里需要被人救出去。 积极性。 什么问题？ 再问一个问题。 好，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那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哎，那你问他。 我不懂。 你 是哪个？ 你问他一个问题好不好？你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门就会打开一扇，好不好？来， 他的眼睛就可能戴上了哟。 对，来，你问他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想问他的？ 爆裂飞车为什么可以变形？ 爆裂飞车为什么可以变形？ 问你呢，这位好朋友，爆裂飞车为什么可以变形？ 我们今天请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朋友在线上， 我特别好奇他会怎么回答。 对，我也好期待啊。 来， 旁边是不是有军师啊？ 请问爆裂飞车该怎么变形？ 因 为它本来就会变形。 什么什么什么？ 本来它就可以变形。 完了，就我们都被忽悠了。 对， 我刚想说一个什么原地什么什么什么爆炸之类的。 就是小孩的世界，就是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就是可以。 嗯，好，谢谢这位好朋友，谢谢你。你要不要跟他打声招呼，说个拜拜？ 哈， 哈，拜拜。 时光雕刻说，老白主持了一档儿童节目，难不难？时代虽有时代，我觉得主持这样的节目可以帮我重回青春，真的。你现在说话别人是可以听到的， 对，你从耳机里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吗？ 能听到，你听到妈妈 吗？听不到啊，怎么办？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now？ 我觉得我今天挑的这首歌特别的有意思，这首歌名字叫做 Should I Stay Should I Go。 是该是去还是留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刚才你在干嘛？有人说终于有人能把我降住了。 真的是这有史以来我能在有生之年见到你有人能降住你，我也是白就是活得吃。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直播间的场景，是有一个孩子就是恒啊，现在就站在我的背后，然后呢他对我这个墨镜很感兴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墨镜上面， 他想把这个墨镜戴在你脑袋上， 对，他想看我戴到之后会不会真的变成什么样子的。但是我想这个悬念要留到下一个时段了、别忘了你们可以把问题提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白洁 FM 上面来。 杨春白雪的白，连洁地连洁，我们稍后回来先让老白控制一下孩子。 好的，我控制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你说，哎，跑了跑了。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记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蓝镜丽家家居全品节，逢周六及清明假期微信送券，家具建材满一万立减400。蓝镜丽家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起，本市近地面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污染物将逐渐累积。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预计夜间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空气干燥，请注意补充水分，及时调整着装。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八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军运会歌曲征集座谈会，邀请全国全军知名词曲作家、歌唱家、解放军运动员代表参加，共谋军运会歌曲创作良策。著名军旅词作家葛逊说，作为一名老兵，我们要像运动员在赛场上一样去拼搏，努力创作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精品力作。本届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继小屁孩戏剧版后，韩红在小屁孩玩耍版中再度挑战说唱，不同的是玩耍版的 rap 部分更为京腔京韵，其中还融入了北京琴书的元素，歌曲节奏欢快，制作团队特意为此设计了一段舞蹈。排练过程中，原本在一旁观看的韩红一时兴起加入其中，动作干脆利落，身段灵活，其呆萌的舞姿被工作人员记录下来。今晚歌手2018迎来本季常规赛最后一场比拼，首发非首发两大阵营的对决即将达到空前激烈的地步，其中汪峰携空空如也释放音乐无限可能， JCJ 自比花木兰演绎 Reflection， 张韶涵金曲新唱呈现5分钟专属演唱会。与此同时，非首发阵营的腾格尔、华晨宇先后带来曾在竞演舞台上出现过的歌曲《离不开你》《平凡之路》，而上周暂时落后的郁可唯、霍尊则双双放手一搏，分别以《苏州评弹》《茉莉花》发起反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长安街西单到天安门西西向东，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王牌大来宾，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对，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介乎于音乐节目、综艺节目、儿童节目以及谈话节目，还有游戏节目当中的一种类型，大家自己去定义好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电话要接进来啊， 是，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他是谁，特别强烈的要求要跟他这个恩通话。那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吗？ 先听他是谁哈。 Hello， 喂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我们的老听友吗？ 对呀、 啊。哦，怎么称呼你？ 我姓刘。 哦， 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啊，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听我们节目啊？ 啊，我在大连。 在大连听我们节目 啊。 对， 今天你是特地打来电话， 能不能我跟恒讲 的 话呀？ 好啊，好啊，好啊，来来来，我听听看，在大连的这位朋友，特别从这么远的地方啊，站在海边，这个带着海鲜，然后跟我们通话，要到底要说点什么？来来来啊，来，好了，你们可以对话了。 恒，你能听出我是谁吗？ 哎呦， 他在听。 他在认真的识别， 对， 就是大脑当中正在搜索中。 嗯哼，你和妈妈在电台对不对？ 嗯哼，现在就是带着你的声音坐到了地上。 我们这个、 啊、 我们这个电话是有、啊啊、还有变声的效果吗？哎喂， 没有，是我自己变声的。嗯哼，爸爸在大连在拍戏，很想你 啊。所以是杜江对不对？ 哦， 对，是我是我。对， 这个我没有猜到。 谢谢你热心听友打来的电话。 对啊，不好意思，我真以为是我们一位听友，我还说 爸 爸。你有没有想我呀，儿子？ 跟爸爸打电话呢。 嗯，你有没有想我？ 没想。 为什么？ 没想，就是不想。 我好伤心啊！你和妈妈开心吗？玩的？ 你问我妈才知道。 我要问你，你告诉我。 你应该问我妈吧，我算了。 你在干什么呢？现在？ 说话呀！ 你小一点声，你小一点声，好好说。你在和妈妈干什么？ 快点 哎，老公，你知道吗？ 啊。 我们今天是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在广播台。 我当然知道了。 但是你知道为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们昨天练了好多绕口令，然后我以为网红根本就不会绕口令，没想到其实他是会说的，而且他说了一个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绕口令。 那你可以让他给我说一个听一个吗？ 你让他说，他比较听你话。 极致，你能说一个绕口令给我听吗？ 化肥飞花的绕口令。 灰化肥会发灰，灰化肥会发 灰。 你别会啊！ 灰化肥，肥化肥，懂了吗？ 我没听懂，你再说一遍可以吗？ 再说一遍，你爸爸说让你再说一遍。 我不说了，再见。 这位听友，很抱歉。 哎，刘先生啊，刘先生，不好意思。谢谢你打来的电话，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对。 然后现在他是站在我旁边了，站在我旁边。然后我先把麦给他。 我要去拍戏了，然后你们加油。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杜鹃，谢谢，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好了， 现在准备开始启动。 你看，一个绕口令加一首歌。就启动了，你要先从哪个开始？ 你是唱歌呢，还是先绕口令呢？ 对啊， 绕口令。 那来 那开始吧。 还是那个男的啊。 好啊，那你来我这儿。 可以啊，你站这边也可以。 你站姐姐旁边吧。 这个、来来来， 你跟我说。 哎 ，Hello。 好了，从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之后呢，我可能会有一点点经验。 不是，我在想是，我今天突然发现就是。 废话多多放开。 说的非常好。 他必须得用摇滚的方式吗？啊。 Rockin' Roll， 就是今天之后呢，我可能对待孩子很有耐心。 黑化肥会发黑，黑灰化灰会发灰。 你们再也不欢迎孩子来上节目了。 不是， 我发现我们今天突然发现我们直播间的利用的空间 还挺大的， 利用空间很大。这个直播间可以到处跑来跑去，我都没有发现。 所以以后可以做个淘气堡是吧？ 好不好？你要完成最后这个挑战吗？ 唱一首歌。好不好？你会唱一首歌吗？ 好吗，我们预备，然后我们准备开始音乐的挑战了，好不好？我们先从唱歌开始，好吗？好吗？ 我现在的感受。 其实我们刚才忘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回复关键词“恒”的话，我们会送一些 VIP 的这个年卡，对不对、啊？ 对，口字旁的“嗯”，口字旁的“恒”， 对，嗯恒啊，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了啊。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已经有一位好朋友在线上了，他其实这样的话，因为电话接通了，所以他已经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小小的礼物哈。 刚回来呀、啊，我们听下他的声音， 看他是谁。Hello， 嗨， 喂，你好， 嗨，李潇，对不对？ 啊，对对对， 对你现在想跟恒说点什么？ 可以，我就他刚才唐说的吧，我可以跟他稍微沟通一下，试一试。 好，他现在就在听你说话，你们俩可以通话了。 嗯，好的。恒你好。嗯，恒是不是没有听到我说话？恒可能听不见吧？ 他听见。 如果他听见，是不是能嗯一下呢？ 可以吗？ 哎，嗯，可以听，我可以听到我说话，但是我听不到恒。 他现在在 吗？听得到你答应啊？ 你知道嗯恒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应大家，就是眨眼睛。 哦，我能理解了。 对， 那嗯恒，我刚才发现你唱歌是很好听啊。我在说话呀，嗯恒。 我没听到啊。 你没听到？那我说大一点声好吗？这样嗯恒是不是可以听到了？ 听不到。 哦，听不到呀。 你知道小孩天生的那种叛逆。 今天特别叛逆，不知道为什么。 哎，不是，就是这个这个叫李潇的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他。 嗯，恒，你平时在家都是谁给你做饭吃啊？ 没事，我自己。 哦，哦，他自己。 啊，你还真学你。 不可以学人说话呢，你要开动自己的大脑说。 哦，那恒在家是自己给自己做饭吃。 对吗？ 自己做饭。 好的， 自己做饭。 哦，厉害了。 哦，恒好可爱。 你会做什么呢？嗯， 西红柿炒鸡蛋。 哦，我以为你会说。 哦， 我以为你会说西红柿炖番茄。 西红柿炒鸡蛋。 哦， 是协助他爸爸。 是怎么协助的呢？ 就是把矿泉水瓶里放了雪碧。的番茄炒鸡蛋， 哎，有道理、啊，因为番茄炒蛋里面一定要加一点糖才好吃。 然后，但是当时他放了雪碧。 你们俩说的我都饿了， 饭点了吗？ 我最爱吃的菜就是番茄。 我再见，我只吃番茄。 哎，别，等会儿，等会儿。 好的，我们的听友还在线上呢。 嗨， 是的， 这个 好，我觉得很聊得很开心。 对， 哎，那你最后有什么话要送给恒和霍思燕的没有？没有。 我希望恒后边能唱更多好听的歌，说更多很顺溜的绕口令。 嗨，谢谢， 谢谢 你。然后我们也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礼物，谢谢李潇，再见，拜拜。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啊啊！清秀苦练来得到，脱胎换骨变成人。 我听说永恒会唱这首歌，我听说啊， 对，而且听说他唱的还不错呢，是没有看过这个片子，但是为什么会唱这么老的歌呢？ 哎，这个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啊。是吗？ 是因为爸爸最喜欢是吗？ 对。 蓝调 青城山下白素贞。哎，今天的这期节目是横看着主持人这个 DJ 白洁如何在直播间里面耍宝的，整个一期节目其实都是一个主题啊。不知道你觉得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就是一个怪兽叔叔，你觉得他今天表现好吗？ 不棒 是不是？那为什么不棒呢？你说一个理由好不好？是我没有完成绕口令的挑战吗？ 没有。 我刚才已经说了。 那要不这样，你给我们俩布置一个任务好吗？ 好不好？你告诉我，你最希望我现在完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啊，让他们俩亲。 哎，别 亲一 口。你让我亲谁？ 亲 你说。 亲他，亲永恒。Oh, no. 亲他呀。 Oh, no. 那我，哎，你觉得，如果我亲他的话，他就真的变成怪兽了？有没有？有没有？你看他的眼神，他相信了。 你这话我没法接， 姐姐脸都红了。对， 哎，你哎，如果我要是欺负他怎么办？如果我欺负他，你觉得你可以帮他吗？我现在欺负他， 如果他要是欺负我， 他伤心了，他哭了， 我很难过。我跟你说， 假的啦， 他欺负我， 你戏太假了，你要真哭好不好？ 真哭吗？ 戏太假了。 哎，收音机前有导演吗？我笑真哭了。 来，我给你三秒钟时间。哎，你看他三秒钟之内掉眼泪啊，三二一。 还真掉不出来。 队友都是用来黑的吗？坑的吗？ 对。 我真是拼了，为了 你看他在欺负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很生气。 怎么办？你这时候你 我又没办法，你问他，不用别问我。 那你有办法帮我去整他吗？ 你可以变成什么超级飞侠之类的。 人怎么可以变身啊？ 那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帮我把他给变走吗？ 吃饭了， 你吃饭把我就变走了， 还是把它吃了？ 我是西红柿炒鸡蛋吗？ 我就把你给吃了。 我，他还是把我当西红柿炒鸡蛋了。好，挺好的，特别好。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采访一下霍思燕，就是家里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活宝在家，你是如何每天降服他的？ 我每天怎么降服你的？你知道什么叫降服吗？妈妈每天给你都干什么？他今天有点生我的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今天睡午觉睡的时间过长了。小孩子睡午觉有的时候不能让他睡太长时间。 对对。 所以收音机前有很多就是有孩子的妈妈听到这段话之后就猛劲在点头。对，真的是这样。 就睡多了脑子好像 那如果 在床上。我今天也是挺发愁的。他是今年4岁刚开始上的幼儿园，比其他同龄的小朋友晚上了一年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刚刚上的时候，上之前呢，他还是每天要睡午觉的，有这个习惯。但自从上了这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从这个年龄呢就会戒掉这个午睡。他还是有点没太适应， 是， 就是有的时候能睡，有的时候在学校又不让睡。他现在有点混乱。那今天也是难得睡了一个午觉，所以好像 有点不太适应了， 有点不太适应。我觉得他其实有点， 但是我觉得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对， 就奇奇怪怪， 有的时候会很无厘头，但他有的时候就会很调皮。 对， 当然我觉得他现在 就是在我们这直播间里面， 我觉得他在叛逆。 对， 现在他就像一个警察。 现在就是你说让他做什么他就不会做什么。 对不对 、 你不让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 那你千万不要说绕口令哦。 你不能这么简单的去理解这个逻辑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试试。 那你千万不要唱歌哦，等一下我们俩要唱咯。 那你这样 不唱， 千万不要夸我帅，千万不要 说太丑，说去偶，去偶会变丑哦。 是我会变成。 他也不是完全的叛逆，好不好 ？Round one, ready go！、你知道我赢了一局， 耶、yeah, ！你们俩比赛吧， 这个、 看谁能让他说话。 哦，我明白了，你听个声音，这什么声音？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他没有戴耳机，对不对？ 嗯。 好，我们听一个这个歌，好不好？我们现场让他听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他叫牛仔很忙。 来， 听过吗？ 周董，牛仔很忙。据说你会唱这首歌哟，你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啊？ 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小强都看不起，只说空拳就说这么一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节目，因为大家都好像还挺喜欢这样子的风格的。 有人说欢脱了， 对， 有点天马行空。 对，有人说再尬聊，接着尬聊。 戴反了， 我眼镜戴反了。 你再往上提一提， 提不上去怎么办？你帮我。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你看，小 tips 哦，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人什么都明白啊，是吧？有人说这个特别可爱，然后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这么尬着聊下去。 嗯哼，你难道一点都不记得这首歌的旋律了吗？这首歌是你小的时候，你还在吃奶的阶段，你吃完奶，爸爸就会负责拍嗝，然后你爸爸每一次抱着你拍嗝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给你听。 记得吗？ 不管是凌晨两点，还是凌晨四点，还是清晨的六点。你爸爸都会为你每隔两个小时喂完奶以后拍嗝唱这首《牛仔很忙》。其实这是妈妈最喜欢听的歌，因为这首歌代表了那一段最手忙脚乱的时光。你知道，就在他们三个一家三口刚才隔空对话那一瞬间，我觉得好温馨啊！ 对，真的是， 这是很日常的一种甜蜜啊。 对，这首《牛仔很忙》真的是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对你们来说。 嗯，因为我们都是新手的爸爸妈妈， 嗯， 有很多事情都是看着书本或者看着网友大家的讨论 分享， 父母的论坛，然后上头去想办法。 嗯， 像给永恒拍嗝、这个事儿呢，就一直是杜江来负责、换尿布也是他负责，那我只负责喂奶。但是你想想，新生儿是出生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那也就是说爸爸妈妈我们两个人，我们是那时候没有父母亲帮我们带孩子的，就是亲手把永恒带大啊、也是跟我们一起睡。那、杜老师就会每两个小时在他喝完奶以后都要拍嗝。 你知道听到这番话之后，坐在收音机前，尤其是坐在副驾驶的一些女性们肯定说，你看人家， 对对对， 你看看杜江。 对， 但永恒主要是那时候拍嗝的时间还蛮长的，所以通常杜老师会唱完整首的歌，永恒才会 一首歌 打一首， 一首歌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 对，然后他才能睡、所以杜老师有机会可以表演唱这个歌的话，他应该不用背词， 对，就直接可以现场就来了。 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 好呀，我帮你， 就是叫做拍嗝版的牛仔很忙。 对， 对，就是 一首歌嗝一下， 要不停的这样。 哎，其实就面临这种新手爸妈，可能会有很多手忙脚乱的一些事情、小细节。当然，还有很多新手妈妈在遇到一种就是刚生完孩子之后会有一点产后忧郁症。那你是如何避免的呢？ 我觉得还是要拜托这个新手的爸爸一定要留意，帮妈妈来留意。 嗯，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刚生完永恒的时候，第二天情绪就会非常非常的不好。 嗯， 那我记得我爸爸来看我，他就看了看孩子，然后看了看我，然后就觉得我爸爸当时肯定就觉得看看孩子看看女儿看没什么事情，就想让我休息，然后就说那我就先走了。在这个病房里待的时间非常的短、我爸爸走了以后我就在那狂哭，我说他就是来看孩子的， 并没有来看我， 就当时就特别 莫名其妙吗？对，就狂哭，然后不停的在流泪。现在想起来，杜江那时候就会跟我旁边说 ：“Sian， 你注意一下，嗯，这个你的雄性激素啊，你的孕激素应该是突然的急剧下降，然后造成你现在的情绪不稳定。 对，对， 他这样的一个提醒。”就让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这是我的一个激素水平，造成我的情绪不稳定。 嗯， 第一，我跟爸爸的感情很好，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会狂哭。 嗯， 那我觉得作为新手的爸爸，在这个时候帮助自己的太太，千万不要责怪他， 对对对， 只是告诉他，其实你是激素的问题哦。 嗯， 你哭完就好了，这个激素等平稳了，你就 OK 了。其实有这样一句话，就帮我度过了。看似非常艰难的时期，其实很容易也可以度过的， 算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了。 对，小 tips 又来了哟。 好了，最后我们其实还有一首歌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好不好？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你看我终于要把这个墨镜戴上了啊！看， 现在正式起飞了， 还戴上。然后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来上节目开心不开心？ 开心。 为什么开心？ 没。哪儿来的那么多为什么呀？ 就是恶整两个主持人特别开心。 这个问题好像一般只有大人会跟小孩这么说吧？ 哪 来那么多为什么？那你觉得你今天在电台这次做直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 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最大的收获，是不是？ 一点收获都没有啊，连个鸡蛋都没有， 连个鸡蛋都没有。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的话也会透出很多哲理，就是我们生活要那么多，追求那么多意义干什么呢？ 哎，这是你这么多期节目总结的最好的一次啊！没有收获其实就是最好的收获。 忽然好感动呢。 对，当然其实我们也通过这期节目了解到了说，其实在跟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技巧的，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做爸妈真的很不容易。对， 尤其新手爸妈。 对对对对对，其实今天我们也了解到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当然恒同学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绕来绕去，然后我了解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用处还挺大的啊，可以飞檐走壁，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 可以联系一下什么玩个淘气堡什么的。 Hello， 我恒跟大家说个再见，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了，好不好？ 再见。 他很不情愿的说再见哦， 谢谢侯思燕，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太麻烦了 啊，谢谢谢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娱乐座王牌的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谢谢大家收听，稍后见。开启了天门。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关怀不止于距离，路虎相伴，让探索之旅历久弥坚。即日起，3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0元机油。详情致电路虎贵宾热线400820-018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北向南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太阳宫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Hello， 你还可以吗？ 再见。 哎，别，哎，小朋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啊。现在是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的周五的这个节目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今天我们有惠思燕、戴正恒一起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其实刚才尬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相信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对嗯恒和霍思燕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包括360度全方位的真实感。 来，我来教你做一个小 DJ 好不好？你看，你看，你别动，现在这个推子你是不能动的。你看这边有一个，你看你这边有一首歌，比如说啊，比如说这边有一首歌是，比方说啊，就是这个牛仔很忙，你现在把这个推子推起来，这个音乐就响起来了。 你试一下喽。 你试一下，哎，但是你得这样。有没有声音？ 哇，你好棒啊！ 有没有？ 哇，你好棒啊！你看， 看， 你看你现在就完成了一个 DJ 的工作，然后你这第二步，你对着话筒说大家好，这个第二步就完成了。 步摇， 你说一个大家好吗？ 他的名字叫步摇， 好不好？ 好了， 你说我是步摇， 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那你现在已经把这个推子推上去，下一步该做什么？ 把它拉下来。 你现在如果把它拉下来，音乐就没有了啊、哦，我们就听不到音乐了。这个推子现在里面是没有音乐的，只有这个音乐是有音乐的。 这个呢？ 这个也有音乐。对。 耶！我觉得今天直播间特别的嗨，你知道吗？ 我在想，如果我现在是一个飞行员的话，怎么办？哎，来来来， 这得翻车的节奏啊！ 这个歌现在这个 CD 是你推上来的，你帮这个 DJ 叔叔把这个音乐推上去的，所以现在你就是一个 DJ 好不好？你想放什么歌，大家都在听你放什么歌 ，OK 好吗？ 再见， 再见。所以刚才其实我们算是一个现场教学哈、嗯， 就像那个周杰伦唱的，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我了。 对， 太惨了。 这是他自己把这首歌推上来的，不是我。 是的啊。 啦啦啦，去冒雨，因为麻瓜不想去洗澡，多些泡泡雨，因为可以玩玩具。我有颗善良的心，都是专家牛逼。哦，跌倒时尽量不要逃避。枪口他没长眼睛，我曾经答应上帝，除非是万不得已，我尽量少小脾气。老板先来别耐心，要逃命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猫。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 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花会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似挽留变成了相拥， 不行，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我对你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的妈呀！ 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有没有？哎， 好。 就是在以后如果谁说，哎，抓紧时间生个孩子呀，孩子还挺好的呀，我要考虑一下。 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儿？ 嗯，恒确实长得很可爱，真的，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个技能去招架孩子。 反正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前面是这样子的，这是芒果 TV 的一个节目，叫《妈妈是超人 三》， 对，跟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一个合作。其实呢，大家其实将来有机会在那个节目里面看到我们这一段。 对， 如果你们想知道说前面这个小时这个电台的 DJ 白洁他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遭遇的人生当中最尴尬的一次直播，你们想看这个情况的话，欢迎你们去收看这个节目。当然也有可能你们前面一个小时也一直在听。 对， 嗯， 播出的时间我们就不确定了，可能是在五六七八月份了。 对， 就是我觉得刚才这一个小时的聊天之后，在你的职业道路上画下了一个感叹号。 对，其实我在前面的一个小时当中，我想过两种就是跟他交流的方式。 嗯， 第一种就是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我是一个父亲的角色的时候， 嗯， 我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威严的这个形象出现。 比如说， 牛们，牛们，我跟你讲，你再这样，我跟你讲，不是，也有可能我会，我分两种情况，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我会跟他一起疯。 对。 哎，这是我的性格嘛，对不对？ 孩子可能更能接受第二种， 但是这个在地上这个打滚这件事情除外啊，不能说是他地上打滚，我也跟着他一起打滚。但是我觉得真的，从我们自己今天前面一个小时这个节目的这个自己的感受来说，真的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包括像霍思燕、像杜江，我觉得他们带这么一个孩子，哎，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刚才我看到这个妈妈的脸上画满了这个惊叹号，说，哎。你能不能听点话？ 对， 就内心 OS 充满了那个整个弹幕，你知道吗？ 对，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感受，也必须得说一下，啊，那就是，哎，我觉得这个霍思燕真的是挺漂亮的， 真的，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回头我们也会有一些节目的小小回顾啊，就是包括现场的照片之类的，我们之后再回复给大家了。好了，回到我们正常的娱乐最王牌的这个节奏当中，今天是个星期五，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颗童心来迎接这个周末，好不好？ 周末快乐。 对，周末其实可以选择怎么放松呢？因为到了周五，我们接下来聊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非常的燃的一个网综节目，就是《这就是街舞》啊。 嗯， 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五集啊。 对，到我们直播前，到直播前呢，其实节目在优酷上的播放总数已经超过了5亿次了。 对， 而且据说评分的数已经超过了12万人次。 嗯， 就有人会非常认真的去评论， 对， 说它不仅是一个舞蹈节目，而且它是一个精神的产品。 嗯， 就是想告诉各位。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你要输得起，你也要站得住。 对，即使不是最好的，有可能会，有一个机会在等待着你啊。 是， 你只要能够扛得住打击，就像我前面这一个小时一样，我活下来了，对吧？我活下来， 你是最强的。 我在这个小时，我依然啊，是吧？我是非常坦的，就是坐在直播间对着话筒，是不是？ 嗯 啊， 这恰恰也是我们今天现在的年轻人，包括零零后啊、90后的文化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如果没有看过的一些朋友，尤其是80后或者70后的一些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 对。 上周六的一个很激烈的这个起舞团战，然后八支队伍的起舞的对决非常的激烈。然后在抢七大战结束之后呢，四位队长啊，这个黄子韬、韩庚、罗志祥和易烊千玺，他们就会迎来这就是街舞唯一一次战队分组的抢人大战 啊。所以说新的一期节目上线前呢，我们要和大家先透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就是抢人大战它采取了一个双向选择的方法，一次开放四位舞者的房间，每位队长呢都可以和四个人同时聊天，但是只能在四个人当中选择一名心仪的队员，用把这个毛巾挂在对方这个队员所在的门口房间门口啊，然后四位队长呢选择完毕之后呢，选手就进行反选，双方互选配对才成功。 明白了，反正我们大家一起来目睹一下哈，来是不是会有一些纯的编舞的战队啊，包括像身边朋友一样打动舞者的黄子韬，他是不是会利用朋友的身份去贴近和选手的关系？韩庚他会还会去一边做笔记一边打分吗？啊，等等等等吧。本周六晚上的八点钟，记得上优酷看《这就是街舞》第六期。另外，《天猫魔盒》《天猫魔屏》周六的晚上八点钟二十点也会同步播出。 现在呢，距离新的一期节目播出还有近26个小时吧。大概算了一下，目前的节目更新到第五期了，所以说每期的时长一个半小时，看完总共需要7.5个小时，算得这么精细吗？ 就是还有时间把前面的功课补上，是吧？ 对。 五色。Hey。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绚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 ，But I 这次为自己做个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仰起头，放下所有负荷，用肢体动作让你了解我的独特。沸腾的灵魂在我体内住着，哪怕人山人海之中，你看我是最酷的那个。挑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踏上舞台那刻才能让我斗志气发。Hey， 让我点燃这根火把，用那光芒将那梦想现实间的落差。我的队友们都在我身旁，这时的舞姿给我去存在的力量，胜利的渴望在我身体蔓延滋长，相信自己就能有最大的希望。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我停下脚步是为了加速。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当我站在聚光灯下，你知道应该跟我说 hey， 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I say hey。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盲目。 这就是街舞， 我停下脚步是为了加速。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当我站在聚光灯下，你知道应该跟我说 hey。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除了介绍这些好玩的好看的节目之外呢，我们的王牌福利依然要送上杨宗纬演唱会的门票，谢谢中视文化为我们提供价值480元的门票两张， 谢谢耶。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在4月4号的这一天呢，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他的个人巡回演唱会的生日专场，所以杨宗纬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现场和他一起分享这段生日时光。 嗯， 今天我们照常会发送两张门票。 对，说一下你对我们前面这个，哎，或者我们今天挑战就是这样子的 啊。 如果你碰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恒恒，你会怎么对待他？或者说你会怎么说？跟他交流。 对，我刚看到我朋友说的很好啊，他说其实和孩子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和他玩到一起，让他把你当朋友，然后再让他把你带到他的世界当中啊。有道理。 哎，学习好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段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是满满当当，有很多的内容啊，因为这个春天来了，有很多的文艺的作品啊，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都在等待着大家。 4月1号开始了。 原音呈现。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嗨，我是艾科。 对，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原音重现哈，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请到的两位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好朋友啊。当然今天介绍的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大家会非常感兴趣的。 对，尤其是坐在收音机前回家说不知道看什么电影的话，可以听一下我们这一期节目。 对，就甭管您是不是下班路上嘛，或者休息的时候也没问题。因为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这个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啊，马上在北京就要进行了，对不对？ 所以 我们先请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来，欢迎。 大家好，我叫姚硕，是那个就是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的制作人。 欢迎姚老师。 欢迎。 大家好，我是高冲，是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的文学顾问。 姚老师、高老师，一位是这个制片人，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文学顾问。 嗯， 其实这场演出应该之前在其他地方已经演过了，对不对？ 对，在去年的10月份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首演。 其实很多听众如果没有看过这场音乐会的话，肯定会特别好奇，说现场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不妨先来介绍一下整场演唱会的主题。 这次主题叫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那这个影歌这个名字呢，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讨论了好多名字最后选的一个。其实当时有个背景，就是在去年香港回归20周年、 嗯、 然后那个和天桥艺术中心， 对， 还有中演院线，然后就委托我来策划一个跟香港有关的一个演出项目。当时想说，哎，香港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呢，就是它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香港电影，很多人应该是通过香港电影来了解香港的，尤其在80后和70后这个群体。那高老师呢，他其实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电影评论人， 嗯， 最近一直在研究香港电影，而且写得非常好，就说哎，请他过来一起聊这件事情。后来一拍即合，就说要做一个香港电影音乐会。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电影多少对于我们来说是带有一些青春的印记的。 对， 而且这个印记呢，显得或者甚至你会马上想到那个画面会相对会比较粗糙一些，因为我们最早接触香港电影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都会马上想到一个录像带， 对 啊，录像带、录像厅 ，对。所以说它其实刚刚来到内地的时候是一个。不那么华丽的方式出现的， 对， 有一些粗糙感，但是反而在这种粗糙感当中，哎，却印刻了我们的青春。所以你现在马上一想说，哇，这香港电影带给我的是什么？你会想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物，不一样的主题。 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原因呈现， 当然90年代初期也是香港电影最繁盛的时期，那一部一部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印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一首一首的歌曲。 对，因为其实香港电影的它的那个辉煌的年代和香港音乐的辉煌年代，它是其实是一个相互映衬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相互的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时期。 那怎么去做到新鲜感呢？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香港电影的音乐去如何去呈现它的新鲜的魅力。 首先对于咱们印象中的那个这些经典的东西来说，它是影像化的，而且它是由人演唱的，它是演唱版的。但是我们这次呈现是用交响乐这种方式，以及里边会穿插一些点缀一些民乐的部分来呈现整个的主题旋律，去掉人声，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这个每一首经典的曲目呢，留下了最经典的那些可以带给你记忆的主旋律，都进行了重新的编曲，用交响乐的方式呈现。 没有说完，我现在想象那个画面啊，就是因为你们之前在珠海演过，对不 对, 对？就是我也没有看，然后我只是觉得，如果现在让我想象的话，用交响乐的方式，然后耳边响起的是当年情的那个旋律， 对， 会是什么样子？这其实对于改编人来说，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那些辉煌的香港音乐其实作为香港电影的映衬，他们大多是表达一些情感啊，流行音乐为主嘛，至少是这样子的。怎么去用交响乐去表达呢？这个在表达方式上会有一些改变吗？ 对，其实刚才跟艾克也讲说，其实我们这次跟中国电影乐团一起来合作做这件事情。之前的像好莱坞这个电影音乐啊，或者是其他的意大利的什么电影乐团，他们的演奏是电影配乐，本来就是交响乐的。而这次呢，其实香港电影它有个特点，就像高老师说的，那就是其实就流行歌曲啊，电影主题曲。所以在做交响化的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呢，其实这次也是集合了电影乐团很多前辈，他非常资深的，一直管了几十年的那个杜团啊，有很多作曲家加入进来，是集体创作的。所以这个曲目的就是把每一首曲目就交响化，然后而且这里边呢，就是说因为有很多配乐的 原来的流行歌曲里边呢，主旋律的部分是演唱出来的， 对 对，而且这里边就要有相应的乐曲去重新的去呈现这个主旋律的部分，同时呢要兼顾到就是说，就是一些带中虽然是交响乐，但是有一些就是传统的乐器会在， 明白？ 对，所以会用保留了古筝、竖琴、长笛、 二胡 、很多的音乐元素，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而且它的很多情感的部分呢，都通过那个因为编制非常大，70多人，这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个一下子全烘托起来。因为开场的时候，我们当时选了那个沧海一声笑 啊、 那个鼓一起来，然后 想象出来， 对，一下子哇，就是几个人在那画面上，就是那几个主人公，然后在那个船上， 对 对，就是那个感觉一下子就有了。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 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有意思？ 对， 就是前面一个小时是少儿频道，后面一个小时是电影频道， 而且是回顾老电影。 对，层次感太鲜明了。这个要跟各位喜欢我们节目一直以来喜欢我们节目那个稳定感的听友们说声抱歉，对不住啊。 对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福利还是大大的有的，是吧？ 是的。 因为这个刚才说了，除了我们送杨宗纬演唱会门票之外呢，现在如果你想去跟我们一起看这个音乐会也有机会啊，你可以回复两个字 电影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的文艺小分队的活动最近还是挺频繁的。记着回复电影两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跟我们一起去回顾这些经典的香港电影音乐。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老公，咱家空调该换了， 找国美。 老公，换个大屏彩电吧， 找国美。 国美， 对，3月31号北京国美内购会震撼来袭，大牌家电超级特惠，爆款机型低至5折，全场任你选，换新还省钱。 老公，我爱国美 啊。 关怀不止于距离，路虎相伴，让探索之旅历久弥坚。即日起，3年以上车主进店保养享全年0元机油，详情致电路虎贵宾热线4008200187。 小保养不着急做， 途虎小保养套餐138元起， 车胎还能凑合用， 途虎轮胎买三就送一， 还要考虑， 赶快下单马上装。 途虎养车，现在下单马上装。 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登陆歌华电视院线，面对猛兽袭击，反派追杀，看勇敢者如何赢得这场生死游戏。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改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起，本市近地面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污染物将逐渐累积，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预计夜间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空气干燥，请注意补充水分，及时调整着装。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于4月6号启幕，一批优秀中国原创交响乐作品将相继亮相，其中不仅有云南随响、哈尼印象等展现少数民族风采的作品，也有金华风韵、炎黄风情等展现不同地域风貌的作品，还有京剧交响曲、江城子等作品融合了诗词、传统戏剧等传统中华文化精华的多维度交响齐鸣。订票6655-0000。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为主题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得到全国各地专业词曲创作者及业余音乐爱好者的积极响应，请听相关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这首歌是由生活在北京35年的朱连璋先生创作的。歌名之所以叫现在是北京时间，他说这是他在北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这些年上下班啊，经常经过长安街这个电报大楼这儿，他经常报时间，广播电台啊、电视台啊，整天都是整天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是怎么着？大家都在用北京时间来记时间。我们很自豪地说，现在是北京时间。 朱连璋是江苏人，但从1983年来北京定居后，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也把这几十年积累的对于北京的感情都写在了歌词中， 代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种心声，多少年沉淀这儿的我种情感就自然出来了。总的来说，我是一口气写成，他就放在那儿，然后就是突然又感觉来了，哎，这是不是改一个字，那是不是少变一下，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以上资讯由张燕采编播报。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南四环肖村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公益东桥。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鸣声？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原音呈现。 这沧海一声笑亮，就特别好。这个，如果按照你们刚才这个设计的话，或者是设定的话，其实是开场就会把别人带到这个电影的情 景里面 去。 对， 所以这其实是音乐的魅力。当然，可能我们作为我们啊、制作人也好，或者是作为姚老师、高老师，或者我们所有参与这次演出的这些演职人员来说，如何去通过交响音乐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的元素去表达香港电影的音乐的精髓？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一些民乐的部分，哎，是不是比如像 一生所爱这样的音乐当中，它原本啊，就可能会有一些 它原有的音乐元素就会保留下来。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给观众或者听者一些新鲜感的这个部分的。 对， 其实我看了一个小片段，就是关于咱们的现场音乐会的视频，会给观众一种不一样的震撼感，因为交响乐团在演奏一曲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歌曲的时候，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你们配合了画面。 对、 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因为这次的画面来说呢，就我跟版权方沟通了很久，他之前跟我说你只能是截一段，然后那个我说是截一段不行，因为我音乐重新编配了之后呢，画面整个情绪都不对。 嗯 啊，所以我就说就是强烈要求必须把那个按照音乐的方式把画面重新去剪了一版。我们第一次请了一个美国导演 OK 啊，他是在那个在香港就是待了很多年，然后第二次又找了这个中方一个导演跟他再去配合。所以这个画面呢是它本身就在交代一个故事，就五分钟的，比如说《倩女幽魂》，它配合着《黎明不要来》这首曲目，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小倩和那个 宁采臣 那种就缠绵悱恻、难舍难分那种，就希望黎明不要到来那种情绪，就非常的细腻，而且有特写的镜头，音乐跟那画面的呼应特别好，而且你有些事情被放到剧场里面放大了之后，那种仪式感就特别的强。 仪式感这个词非常的关键， 对， 因为但是其实我刚才突然想问的一个问题，说这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哦，因为我们如果想要现场的音画对位的话，这其实需要你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包括在彩排的时候。 对， 因为之前你知道那个爱乐之城其实也做了一场香港电影的音乐会，对吧？那可能对于观众来说就会出现褒贬不一的一个评价，因为有可能哎，我觉得国外的演出场有做得很精彩的，但是国内场呢有出现一些小失误，就是在排练时间上面以及这个在音画对位上面可能有一些错误的部分，那你们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 中国电影乐团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乐团，而且他经常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去演出，电影作为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对，所以在这块他们还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的。然后另外这块呢，就是创作的过程呢是音乐出了小样啊，小样当然不能像交响乐那种效果，然后根据小样把画面给剪出来，就这是对应的。然后在排练的时候呢，在现场被画面放出来，指挥在看着画面去做这个排练。对，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误差呢肯定是会有的，不能说百分百，就是但是一定尽量的做到完美啊。那之前其实跟国外的这个乐团也合作过，他们要求的会更严格。 是， 对，那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我们在国内在逐步的去 高标准要求 的一步步来。 对，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笑，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原因呈现。 刚才我们十足来了一把回忆杀，回忆杀之后呢，其实据说这次音乐会的现场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出现 啊，这个要介绍介绍。 这次呢也是一个意外惊喜啊，就是其实在上周的时候跟就大家在聊的时候突然就提到，哎，李晓东老师最近在那歌手上，哎，真就是很不错，然后 有话题性， 对，然后就跟他联系，他说也有兴趣啊，我想来啊，然后而且他跟我们的指挥者很早就上周就开始联系，因为我们这次想请他就是挑战一个一首就是沧海一声笑，对音乐人来说能够跟大交响乐团来合作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也是一个实力的一个呈现，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看华语乐坛来讲的话，很少数的歌手说，哎，我敢去唱交响乐伴奏， 对， 张学友 OK， 香港歌手来说的话，比如像陈奕迅， 对， 林忆莲，他们其实都是有这样的实力， 是的， 你说一般一个歌手，哎，你来找一个电影乐团给我伴奏， 对， 他都不敢， 对， 不太生怕露怯，因为其实交响乐伴奏的话，对于人的 vocal 的这个歌手的声音的把控力需要其实非常高， 非常高。 如果说各位听众比较好奇现场呈现的感觉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终心爱，路随人往往。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原因呈现。 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开篇的时候听到那首歌曲《沧海一声笑》，就是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哎，跟我们平常听到《沧海一声笑》有一点点区别，其实它是一个现场 live 版，是徐克导演还有和黄沾老师曾经演出过一个版本。 对，那个是在电影里边的原声版。对，后来的录音版不是他们唱的了，就看那个电影里边当时那个片段，就是曲阳和刘长风在那个船上 《笑傲江湖》的， 对，然后带着令狐冲，就是许冠杰演的令狐冲， 对， 然后他们三个人一块合唱那首《笑傲江湖》，片子里叫《笑傲江湖》，其实后来就是被大家给 改名 叫《沧海一声笑》 啊， 对， 如此， 是这样子的，对。然后，但是那个电影里的真正的版本是，黄沾给曲阳，就是吴马演的那个曲阳，他配的唱。然后另外那个刘长风，其实他的声音是罗大佑。然后和那个扮演令狐冲的这个许冠杰三个人的版本。 牛，怎么样？告诉跟我们答疑解惑，哎，这是俩啊，大家记得啊。对，悄悄黑板。 但是一定要听那个电影原声版。 对，就是这些，其实，在我们这次演出当中，大家都可以借着这个演出，大家集体去回忆一下。 对 的，就有一个点，比如说像徐克、黄沾他们就黄金搭档，而且音乐会里边有很多黄沾老师的作品，有很多徐克的电影。 对，黄沾当时，黄沾和顾嘉辉这个金牌组合在香港肯定是太金牌了，他们的名曲真的是至少100多首吧，非常著名的歌曲， 对，数不胜 数。但是虽然电影里面的金曲不算太多，他们和徐克真的是有过7-8部的电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对， 所以咱们其实被我们传唱的，其实一小部分了。你要是去到这个广东话体系的这个地区，就是大家你去 KTV 点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片这样的电影歌曲，都可能会被唱到。 对， 所以呢，这次音乐会除了说致敬经典，还有混合着很多黄沾老师的一些作品之外，还有哪一些歌曲会在现场 呈现呢？ 可以透露一些曲目。 嗯， 透露之前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其实想想，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是那个《港囧》啊， 啊， 对， 他那个电影其实也是向香港电影的音乐来致敬的， 对 对, 对， 包括至少是香港音乐致敬， 是 用到了比如说像《饿狼传说》啊等等很多很多的音乐啊。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曲目的编排上面有没有什么逻辑性或者是可以重点介绍的亮点？ 我们找的其实是八九十年代黄金时代的香港港片里边的最有大众共鸣的那个十二首歌曲，一些武侠片啊、像刚才提到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 嗯， 黄飞鸿的《男儿当自强》，都市的那个江湖片，比如说像《英雄本色》， 哎， 纵横四海， 哎， 对，《新上海滩》种种， 有有， 对，然后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柔情的，阮玲玉《胭脂扣》。倩女幽魂， 哎，这样你也别说完啊，我觉得咱们更多的让大家去现场看。 对， 高老师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提一个问题，在这一次的香港电影音乐会中会出现大话西游的主题曲吗？只要回答会或者不会就好了， 嗯， 好不好？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不告诉他们到底会不会，好不好？然后大家记着别忘了发手机号过来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听歌，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所以最后其实我想也让高老师说一句，就是你也可以提炼一下你期待当中这场音乐会大家最可以看到的亮点是什么，是电影还是音乐还是我们交响乐团为这些音乐所做出的改编之类的，还是回忆情怀， 就是 哪个更重要？ 你能找到你曾经的青春， 哎，你看，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看点 的力量， 对，看点都会不一样啊、 嗯、 有可能有的人是奔着音乐的角度，有人是因为喜欢香港电影，也有人就是回忆杀，对，就是希望来这个看交响音乐会的同时能够真的沉浸在回忆当中。 对，因为曾经我们看这些经典电影的70后或者80后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了，所以说他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同时呢，他们的音乐品味也会有所提升。4月1号的这一天会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国电影乐团和听众有一个约会， 对，其实也是我们文艺最前排，我们文艺小分队再一次出动的时间，也希望我们能够带着听众大家一起去看引歌香港电影音乐会，去感受那些曾经打动过你的香港音乐。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姚老师高老师，谢谢 谢谢 谢谢， 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杰 FM， 也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来赢取门票。好，谢谢大家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明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一重重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沉溺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繁忙的一周结束了，对于我们来说如此，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也如此。 对， 此时正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啊，回家路上的朋友们，你们也因为这一周的辛苦值得一晚好眠啊，或者一个美好的周末。而我呢，在经历了前面一个小时的这个儿童节目跟这个嗯哼啊很大王的对话，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这个脑细胞死差不多了，其实啊， 对，我们俩现在又精疲力尽的，你知道吗？ 就确实很不容易。我觉得人生在世呢，就很多不易之事，大家都要好好珍惜。然后，当然就是见到霍思燕，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是，而且真的本人要比这个电视上还要美很多。我们刚才讨论了半天，不过我们讨论别人美的同时，还要说放送这个门票的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复电影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 就有机会获得影哥的门票哟。 同时，谢谢今天我们所有的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谢谢我们的导播，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辛苦啦。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Happy Weekend！ 所有头疼的事情都留在这一周，不会跟到下一周。祝这春暖花开的周末，你们可以享有幸福和快乐。 商量一下今晚吃什么吧， 这事儿比较重要。 Double, I'm like a single. You on the top, from the bottom, and she the middle. I did it all for the nook cat, Oreo cookie, body killer, started on push back. Now drop it, you got it, thank God it's Friday. We love that TGI bird, yeah. Let's get it popping, baby. Show me something, baby, or I can blow it on the next girl. I got the 151. You got away with your tongue, and by the end of the evening, never get a weekend. We won't even know what planet we on. Cause Monday's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blow up, but Wednesday I'm.